纪事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生命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，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在我们浓墨重彩的为今天这个日子赋予了很多人类的标签时，你是否想到过要好好的设计一下今天该如何度过呢？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感谢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为你温情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总有一种暖是可以透过音乐这扇窗让你可以眺望到的美好风景。今天我们要在寒冷的深秋时分来听暖心的那些情歌。首先登场的于月月和王铮要你来讲述丁香雨。 丁香树下听风儿的耳语，看滴滴雨露画下彩虹的都是一位少女，袭人的芳香是如心的话题。 丁香树上看蝶儿的美丽，听时光插曲飘进牧童的短笛，每一个花期都有一次回忆，伤心的话语是情人的别离。 我的爱是一片丁香雨，淋湿了夕阳，淋湿了晨曦。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尽情赏听。 山河秀。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歌手丁红翻唱的这一版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，是电影《小花》的插曲。美好的旋律让其间的那种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会浮现眼前，他们是那样有机的融合在了这部电影当中，而且你会觉得这部电影的风格非常的唯美，浸透着那种浪漫而温馨的色调。总之，这首抒情老情歌无论何时听来，无论怎么样的版本，都是让人觉得充满了暖意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接下来的这首有着浓郁藏地风情的创作歌曲情歌，来自容中尔甲和旺美的深情对唱。 白的毡房有我的好姑娘，彩虹是你的衣裳，花儿没有你芬芳，你的歌像布谷鸟歌唱，你的美丽是无双。 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 弯弯的月亮，作曲家李海英把流行音乐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了嫁接，可以说在当代音乐界这首歌有着突出的地位。很多人在欣赏美好作品的同时，都希望能够讲到一个或者是听到一个美好的故事，而音乐作品呢被放到了这些底色上，似乎能够平添几分感人的魅力。我相信在弯弯的月亮背后，每一个听到它的人都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暖心回忆，无论是关于人的还是关于风物的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我们继续来听暖心的情歌。云朵接下来又为你带来一版律动感十足的骊山痴情花。歌飞扬，刘辉邀请你，我们稍后见。 漂亮的头发，

波而出，凡尘夜梦如何细数，箫声一彩一飞舞，却空留斜阳日暮。青山走远，古道荒芜，巍巍宫阙难再叙述，曾许下的如虹归途，千年一生尘与土。尝尽悲欢离合，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。痴心诉，痴意赌，痴情在 深情等待，不怕时光凉薄，爱一个人可以爱到化干戈为玉帛，不怕花事阑珊，与岁月低眉摆首，与时光抵足而眠。这一曲就是我们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感慨吧。霍尊演绎电视剧《芈月传》的片尾歌《伊人如梦》。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在歌飞扬里和你一同来感受暖心的情歌。谭维维在2005年发行了一张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专辑《高原之心》，游走在淳朴的民族色彩和现代流行音乐之间，给人以那种嗓音的张力和暖度共存的感觉。今天我请你来听其中收录的这一首带有些改编意味的《康定情歌》与《溜溜调》。 业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，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秋风送爽，登长城坐好汉，乘缆车看满山秋色，果实累累，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。6162-6022。 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水中你的影子散步， 看今天的精彩，支持你却让我相思。 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， 历尽 生一直跟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徐千雅和孙楠的《跟你一辈子》，以及冯小泉和曾格格演唱的《手心手背》。一种是气势如虹的如誓言般的歌咏，而另一种则是温馨又甜蜜的吟唱。怎么样，你喜欢哪一支呢？好了，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影留声。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我们不说再见，我在每周六日早六点，北京音乐广播的路口为你来守候，就像那条永远流淌的西湖水一样。有请白雪为你演绎这首暖心情歌，西子湖的水，你慢慢流。 泪水青山素衣袖、哦哦、追梦的男女并肩走，一杯柠檬水过长